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edicure on our toes, toes, trying on all our clothes, clothes. Boys blowing up our phones, phones. Dropped up and playing our favorite CDs, pulling up to the parties, trying to get a little bit tipsy.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这是两个胖子在给您做的一期节目。 谁说的 啊，一个胖子圆圆，一个胖子在给您做的一个节目。 每次有医疗话题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一种自己被套住的然后你在设套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有，我这就给你这个挖个坑而已啊，没下什么套。 我也不是心甘情愿往里跳啊。 但是你总会往里跳啊，对吧？ 主要是今天这个话题又是触动了很多人的伤心事。 哎，因为这春天到了之后啊，就是衣服哎，咱们越穿越少了，越来越简单了。 嗯， 然后 到了露肉的季节了。 对，就慢慢的这个，比如男士啊，肯定不露肉，但是呢，这形状就该出来了。 哎， 您是肚子大呀，对吧？肚子小啊，赘肉多不多呀？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是， 这时候呢，就开始很多人减肥。哎，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吗？ 减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昌平居庸关啊，花海列车火爆网络，被网友们呢也是说是开往春天的列车。每年的春天呢，都有大批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来赏花拍照。 哎，上周的时候和淼淼正好分享了这条资讯、 啊、 当时我们也寄托了无限的向往、 哎、 特别想坐上这辆搭乘上这辆开往春天的列车。 嗯， 但是呢，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因为不少游客观景时候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不仅存在着安全隐患，甚至是导致了这个花海列车啊屡次被逼停。无奈之下，当地的村民封堵了进村上山的路口。 哎，咱们看看怎么回事吧。一天呢，上百人翻越铁轨拍照，无奈封路了。近日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个居庸关收费站旁边的进村上山的路口，发现了这里已经拉上了红色的警戒线。据当地的村民也介绍了，说每年的11月1号啊，到来年的5月31号都是森林的防火期。此外呢，近期许多摄影爱好者呢，为了拍摄花海列车，肆意的去翻护栏，进出这个铁轨两侧，甚至是逼停列车，还有游客呢在山上吸烟，造成较大的火险的这个隐患。无奈之下呢，当地呢只好是把上山的路口给封了，禁止咱们游客私自前往。但是呢，即便如此啊，当地的护卫队 还是能够经常发现有游客私自进入铁路护栏。 我们来听听护路队员他们是怎么说的。 嗯， 说这一趟一趟的车呀，离得都那么近，站在护栏外边不成吗？ 嗯， 就说这个车的频次还是很快的。 哎， 所以呢， 提示咱们很多这个私自翻越护栏的游客的， 嗯，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人家也说了，说尽管他们是年年都劝阻，但是呢，仍然还有很多人置若罔闻，不顾安全去靠近铁轨。 嗯。 一天呢大概会有100多人进铁轨，有的人听劝，有的人不听。护路队员呢，他们也只能是劝阻，因为没有执法的能力，执法的权利。如果不听的话，他们呢只能是进行到下一步，那就是上报派出所。这游客的加剧呢，也是给当地的护山防火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为了确保山林和游客的安全，九仙庙村的进村路口，还有各个的上山小道，以及这个铁轨两侧呀，设置了50多个巡逻点，每个点都有人力在看守。 嗯，来看看当地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哈。长期盯着的呢，就30人啊，护林的呢200多人，再加上这个志愿者呀，2位干部共270-280人呢、啊。这些人呢，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不准离开岗位。你见观景平台满足游客的需求啊，有游客表示了说，为了安全的考虑呢，他们理解当地禁止这个游客私自进入村啊，这个进山的做法，但是呢，一味的封堵并不能阻挡人们对美景的向往。如果说能够对这游客啊进行有序引导和管理，反倒呢既能满足这个大家的这个赏景需求，又能够确保安全。据当地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说考虑到这个游客观景啊与拍照的迫切这个愿望，目前呢当地相关部门也正在这个着手规划花海列车观景平台的项目。 嗯，两方面共同努力吧。咱们作为游客，咱们是为了去看美丽的景色去了。 咱先说，对， 咱们得反观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够美。 没错，而且咱们就是先从景色来说啊，确实挺漂亮的。 是啊，像仙境一样。 哎，而且尤其是您想，这不用下车，在列车上 啊， 哎，这一种观景方式。还有一种呢，你这个在远处能观列车和这花海，这两种风格。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啊，有些这花一开呀，就特别像冬天下雪。就一片是有雪，一片没雪，这种景观，对吧？但是从人的这角度来说呢，确实挺累的，让人家当地的村委会和护路队员，这个一直在这儿，200多人啊，从早上7点盯到晚上7点，就为了保证您自己的安全。您说这哪说理去？ 真是辛苦了。我觉得这村子整个全村设置可能都调动起来了，全部都是在维护这个双方的安全。 哎，同时也再次提示所有的游客吧。就是想欣赏到美景啊，真得注意咱们自己的言行。 是， 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位49岁的大叔无证驾驶被查，声称自己是90后。这位49岁的大叔无证驾驶被查了。那么在交警盘问的过程当中呢，他谎报了自己的驾驶证信息，坚称自己是94年出生的， 嗯， 今年只有26岁。 嘿， 民警呢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的询问之下呢，这位大叔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年龄。这个案件呢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网友说了，说这是94年生人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49年，人家49岁的大叔啊，说是自己94年出生的， 非说自己长得老成， 90后，今年26岁啊。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自己编出这么一个理由，跟自己无证驾驶有什么关系？ 对，该处罚还要处罚呀，而且要加重处罚。 对，您甭管是多大岁数，是26岁啊，还是今年49啊，该受处罚还得受处罚，这事儿咱干的不对哈。 嗯， 再来往下来关注，我们来看看礼让行人被狂按这个喇叭催促。司机啊，这个骑手啊怒怼后车司机，怎么回事呢？北京的一位先生骑摩托车出门，然后遇到了一位这抱着孩子的路人，便停下来哎礼让，却被后车多次按喇叭催促。这先生呢也是无奈下车，对后车司机说下回记着，有老人和孩子过让一些，别催。女司机最终点头认同。 哎， 确实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经常会有啊，就是两个人这个思路啊不能对接上的时候， 嗯，不在一个频道上， 前边的车哎是这么想的，后边车是那么想的，哎，然后呢左边车是那么想，右边车那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路上的交通啊有时候会查起来， 嗯，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交通行为和交通意识都需要规范。 对， 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交通参与者，所以我们也都应该替别人多想一想哈。 没错， 嗯， 啊， 来看这个事情吧，这幸亏有侠义的夫妇出手啊。最近呢，这个女子深夜独行还玩手机，遭到了抢劫， 侠义的夫妇呢开车帮着这女子把手机追了回来。最近呢，南京的张女士独自步行回家，低头玩着手机，突然一名男子从身后抢走了她的手机。就在这张女士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田先生夫妇开车正好经过，他们一路开着车去堵截嫌疑人，帮助张女士把手机追了回来。那现在呢，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了，我们也应该为这对侠义的夫妇点赞。 哎，同时也提示，就是在我们行侠仗义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安全哈。 还有这位女士啊，本身深夜一个女士单独出行就挺危险的， 对， 还低头玩手机。 哎，您看看。下回注意啊，再来看看这个修不过来了啊，损坏小黄车堆积如山，覆盖长度约300米。北京一个共享单车的这个维修点啊，近万辆这个损坏的小黄车呢被堆放在马路边上了，覆盖长度约300米，近20位师傅在这里正在修理这个坏损的小黄车，他们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6点。据了解呢，这些小黄车大部分都是遭到恶意损坏，例如像什么车牌被涂掉、私家这个地锁啊，不是私家这车锁等等这种行为。 好像这个共享单车出来之后，真的没高兴几天，然后接种的问题就来了。 对， 其实还是我们这个文明行为的一个照妖镜啊。 哎，正好今天我们这个一个朋友啊，也是在自己朋友圈分享， 我也看到了 啊，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最近呢，也是他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就是路过这个小黄车的时候，都在观察，看这小黄车是不是受损，受损的时候自己拍一张照片，或者是看看如果有人正好在破坏小黄车，一定会录下来拍成照片，然后发到自己朋友圈，来制止这样的行为。 没错，希望以后就不用监督，然后这样的行为也能够杜绝。再来看吧，这个以后啊，咱们如果买到过期食品，千万不要再忍气吞声了。最近呢，一位南京的孕妇啊，买了一包过期的方便面，这个超市方呢赔了1000块钱。最近南京的孕妇王女士在麦德龙购买了一包乌冬面，当天呢发现了是已经过期1周多了。那执法人员说消费者呢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的10倍以上，或者是赔这个损失的3倍这样的赔偿金。那增加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来罚处。那目前呢，这个麦德龙已经是向王女士赔付了1000块钱。 再来继续观看，我们来关注这个想什么呢啊？他抢了手机啊，这又是一个抢劫的人员。 是啊， 这个广州的一个男子啊，是这个抢路边女子手机之后，径直的就跑进旁边的派出所大院了。被当场抓获。他也说身上没钱啊，才这个顿生这歹意的，估计是看到派出所，这哥们当时懵了啊。但是这个警方也说好了，不是也说了啊，先说好了，这不算自首，没注意自己跑进来的， 是属于笨贼一个。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说，减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么送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范晓萱的《失控的胖子》。 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但是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他约我吃我就去吃，明明就正在减肥，这几百万不过天天，为何他不肥我却变肥？我曾经想过要跟他断交，因为他的食量太大，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10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吃不饱， 你有完没完这死瘦子，也没人比我吃，自己失控还怪别人，承认吧，你根本就爱吃。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 总是骗自己难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吃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十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盐酥鸡、卤肉饭、油豆腐、米粉汤、烧仙草、欧阿米刷、甜不辣、皮瓜包、贡丸汤、鱿鱼羹、猪血糕、棉花糖，还有香肠。 有完没完就死守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难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一直大吃。 刚才呢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失控的胖子》。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减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嗯， 减肥感觉怎么样呢？先由袁胖子帮你们说一下吧。啊， 又被点名啊！ 不是最近好像我发现就是还是比较苗条，还是比较苗条， 是吧？ 啊、 我觉得其实啊，我的这个 现在腰有26吗？还？ 你还真说对了、 啊、 我曾经啊真的这个腰围达到过25， 嗯， 买裤子的时候是买25的腰围 啊，然后 自己都不好难以启齿， 现在呢就已经减到基本24， 现在已经减到24了 啊, 啊， 那厉害了、 啊、 厉害了， 都能看见脚尖了。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减肥的感觉怎么样、 嗯，其实我真的没有刻意减过肥 啊， 可能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女生都是好像以追求瘦为美， 嗯， 然后大家 就一直觉得胖就好看， 也不是，那时候也觉得苗条是美、 嗯、 啊，但是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那时候你不觉得就是学生时代、 嗯、 年轻的时候啊、嗯、就是怎么吃不怎么减肥都瘦不下来， 嗯， 就是喝点凉水可能都要长肉，大概就是那样一种状态。 哦、 嗯、 是用这样借口 不是不是不是、 啊、 后来就尝试了减肥药、 啊、后来怎么样、 嗯、 还怎么样， 后来短期内真的有点效果，嗯，也可能是心理方面的作用吧， 对身体有影响吗？ 有影响， 嗯， 就是会有便秘啊各种的情况、 哎、 所以呢千万提倡这个年轻爱美的姑娘千万不要尝试减肥药。 你看看这就是你们身边活生生的案例 啊。是 啊 是啊， 对吧，后来关键是效果也不怎么样， 反弹了， 对，效果也不怎么样 对 啊。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减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事儿我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一直以来啊，不用怎么特别减。 你也曾经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呀。 我怎么会灵活？哦哦、 嗯， 您特别，那得说小时候， 哦， 婴儿肥嘛，肥都有。后来慢慢这个蹿个儿的时候，然后慢慢这个儿不是这个肉就慢慢下去了。 哦，这一句婴儿肥 啊， 真是安慰了很多人。 对，后来其实这个上岁数之后啊也减过肥，我记得你应该印象也比较深刻， 就靠锻炼对吧？ 对，前有两这得说两三年之前了、啊、 嗯嗯， 就是开始各种锻炼， 哎 啊，我得这个减掉自己的腹部对吧，我得这个练出胸肌，练出肱二头、肱三头、 嗯、 啊等等这肌肉，然后呢就尝试着游泳和跑步相结合， 其实还挺有效果的，最起码那时候这身体啊是很舒服的， 是 对吧？第一就是你的汗腺打开了，哎，稍微别人还没怎么着你就开始哇就开始这个排汗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身体这个素质明显变好了， 嗯， 但这个减肥的效果啊始终不是很明显。 哎， 下午基本上那时候是先游泳，下班之后呢先游泳，游个大概是我想那时候几千米还真是不少，我就记得五十的池子嘛，七十个来回， 一天 完成啊，分两次，一次是三十个来回啊，一个来回是100米嘛，然后30个来回，然后再加一个40嘛，40，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游完之后上来是晃，后来呢游完泳之后晚上回去跑步啊，当然就是为什么没成功呢，我觉得跟这俩之间有关系，就游完泳之后啊先来一个大面包， 哦，体力消耗比较多嘛， 哎， 饿了 再来一斤牛奶，然后呢再吃晚饭，就是那时候就特别能吃，太饿了，吃完饭之后呢晚上再跑步 之后再是夜宵， 一斤牛奶，后来发现就是那时候好多同事说你这最近怎么跟气球吹的似的就给吹起来了，就越来越胖， 哎， 越来越胖啊，可能这种减肥方式还是不对， 其实呢你是对了一半，就是你确实迈开了腿，但是你没有管住嘴， 哎， 嗯，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关于这个减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这位叫这个天蓝的朋友说，饥肠辘辘数十天，三顿回到减肥前，就是有些人呢急功近利 啊， 以为说这种速效减肥的方式可以有作用， 对，但是呢就是一直饿一直饿，然后之后这个刚有点效果之后然后开始狂吃，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 对， 尤其是对， 我想明确的告诉他，就是靠这种饥饿方式来减肥的一般也达不到效果， 对，而且对身体的危害特别大， 得不偿失。 甜不辣小姐她说了，说这个别的女儿啊都是妈妈的小棉袄，我是妈妈的军大衣， 想着就暖和， 不光暖和而且还厚实呢， 是 啊 是啊， 很厚重， 我觉得是挺骄傲的一件事儿啊， 是吗？ 对呀， 也是，你是做军大衣这么多年过来了啊， 反正是所有的家长怎么看自己家的孩子都不会觉得他胖啊， 这还真是，因为我特别小的时候不是比较胖吗，我就记得那时候这个家里边老人就会问他们，哎，怎么那个我胖不胖，不胖你正合适啊， 是啊，就你瘦呢得再补补， 那倒没觉得已经没觉得这个瘦了，反正就觉得不胖你这正合适，别再瘦了，后来你再照镜呢才发现他们是在骗我 不，他们也是就是真心的觉得你不胖， 哎，认真的， 是，来看吧，这位朋友叫段军，他说呢看到镜子里边的自己就要说，就说我要减肥，看到漂亮的衣服也在喊口号，我要减肥， 哎 呀，我看到身材好的美女，也是暗暗的下狠心，我要减肥，看到喜欢的人更加要求自己要减肥， 哎，你看看， 看到体重上数字的时候 嘿 强调了一下我要减肥，可是看到好吃的时候在想，还是让减肥见鬼去吧， 你就是不用减肥了确实减肥的时候啊，尤其因为平时你看这减肥的人一定是之前这个比如说生活不规律，这一到晚上之后小小的这个有个小聚会吧，吃的你看油又大对吧，盐又多是不是，然后量又大，往上一坐边聊天边吃，你要自己这一顿饭可能吃2两米饭，聊着天咔咔这可能3两米饭下来之后你还没觉得饱呢， 是， 然后开始减肥之后那聚会还得有啊，人家在这吃的时候你自己就很尴尬啊，对吧， 我觉得特别拉仇恨的一种情况就是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百吃不胖， 哎， 或者呢是本身身形很苗条， 对， 经常还说哎呀我太胖了 我 要减肥，我 减肥啊，我这肚子都出来了， 无形造成一种压力， 对，任图图他说了20几年了都是靠这俩字活过来的 一直支撑自己的一个信念哈， 就是减肥，一直希望自己减肥成功， 哎，还有呢这个叫南方有相思，他说别人卖萌那是小鸟依人，我一卖萌就是大鹏展翅，我感觉是刚刚穿军大衣的 军大衣 那 个对升级版，升级版确实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一胖嘛，就男士也是这样的，就一胖嘛就感觉特别壮，然后就做什么动作啊都是那种比较就是比人 大一号，就感觉自己庞然大物， 对对对，但这样也有优势，也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在外边不容易受欺负，就我经常有这样的体验，就跟几个胖子一块出去之后然后别人总是 跟你说什么事儿， 哦， 不找他们说。比如他们违规做什么事儿，他找你，哎，那个你先生您好，我们这儿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其实你并没有怎么样， 嗯， 就这种，哎呀，经常会有。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虚弱的胖子。 不是，那胖子在人第一，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稍微身材胖一点的人容易当领导。 哦， 你看看，稍微胖一点容易当领导啊， 给人感觉镇得住。 对，所以说你这个啊。 是啊，还得加把劲儿啊。 陈芷若他说了，为了减肥给自己办了健身卡，交钱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瘦了，哎呀，结果去了三次，一次生，两次熟，三次大结局。 后来再也没去过， 估计没去过。 很多人都是这样， 嗯， 感觉办了那个健身卡就好像自己已经瘦下来了， 哎，嗯， 效果已经有了。 是啊， 嗯， 但是 你不知道还有一事叫坚持吧。 对，而且呢你就会总就是你去的时候，哎呀，你要去了就找理由，今天身体不舒服，今天不能减肥，今天一减肥的话对身体这危害太大了，哎呀，今天工作太累了，今天不能去减肥， 甚至翻翻那个黄历上面写着不宜减肥， 上面倒应该没写这个不宜出门，可能是啊。还有这个今天这鞋不太舒服， 嗯， 今天没洗头，哎，今天那个感觉状态不对，今天那个预感不好，都可以不去，对吧？但是去的时候那就又有更多的理由了，对吧？一去了之后，哎呀，你看看，我这是必须得坚持啊，我到那之后我看，啊，我就明天就必须还得来，然后还发现这一次之后，然后就可能 没有第二次， 一年之后再去那么一趟。 这一次是想把这个十年的效果都达到了。 我倒是觉得办健身卡应该是和朋友一块办， 嗯， 或者 互相督促一下， 或者是找一个私人的教练， 哎， 这样这互相督促着。 来看这朋友吧， 嗯， 这个叫张一，他说呢，称体重的时候，哎呀，这个感觉兜里边有个卫生纸啊，什么纸片啊，都得掏出来，生怕增加一点体重。 对， 嗯， 就是应该裸量， 对 吧？就穿一简单的衣服，然后就开始量， 嗯， 觉得那才准。鞋啊，戒指、手表， 提前多上几次厕所。 对， 嗯， 对对对对。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减肥是什么样的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国宝酱的歌曲《明天开始减肥》。 从明天开始，总有一天我会

啊， 谁年轻的时候还没减过肥呀、啊？ 就是谁还没胖过几年呀、啊？真有意思了。 对、啊、 谁到最后不是也都得胖吗？ 不要装作自己无话可说。欢迎各位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哎，说到这个胖啊，说到减肥啊，其实大家真的其实不特别把这当回事儿。虽然咱们今天聊话题说的是减肥， 嗯， 因为呢，微胖是世界公认最健康身材。 我感觉我等了30多年就等这句话呢。 哎，咱看怎么回事啊？天气渐热了，很快就要到这个露肉的季节了。上半时段不跟您分享了吗？ 是。 其实呢，您可能不需要减肥，也不需要这个担心啊，什么体重、体重过胖啊，身上长点肉啊，才是兼顾健康和美观的最佳身材。咱来看看这个关于长肉的那些事儿哈。微胖呢是国际公认的健康身材。怎么回事呢？首先，身上长点肉有4个健康的益处。 哎， 首先第一个，那就厉害了，抗癌能力强。美国的一个大学研究就发现了，身体较胖的这个晚期癌症患者呢，抗癌能力是更强的。经过治疗后呢，这个存活的时间更长。研究员呢也是未经过早期治疗的转移性大肠癌这个患者呢，测量了接受治疗后的生存率，发现了这个健康体重组的参试者呢，也是治疗后平均是生存21.1个月，而微胖组的这个参试者呢，治疗之后平均存活率是23.6个月。 嗯。再来看一个优势，那就是增强抵抗力。 哎， 那么在对这个近500名平均年龄在76岁左右的这个人群进行了5年跟踪调查之后，美国的研究者发现，微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年人增加抵抗力，对抗疾病。 嗯，哎， 那身上有点肉的老人呢，不易发生流感或者是肺炎这种急性的感染。 嗯， 外科手术的效果呢，也会比预期的要好。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长寿优势更明显，微胖的优势呢，在这个中老年群体中啊更为突出。那一项研究也显示了，40岁时候呢，体重呢稍微超重的人，这寿命是更长的，能够活多活啊6到7年。原因呢在于皮下脂肪是稍多呢利于储存能量，抵御什么寒冷啊，提高免疫力啊，保护重要的器官，从而延缓衰老。 嗯， 你看看。 还有一个更加值得人注意的，就是微胖其实是更吸引异性的。 嗯， 那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说健美的、丰满的这样的女性呢，其实是更好看、更显年轻， 嗯， 而且呢，对异性充满了吸引力， 哎， 魅力指数直线上升，啊， 有87%的这么一个数字啊。咱们来看一下，英国一家公司呢，对500名成年男性呢进行了调查，也发现了87%的男性那是更喜欢曲线优美、丰满圆润的女性。也就是说这微胖，人家说的是微胖，你不用那个把那个微笑挂在脸上，你这属于太胖啊。微胖， 我刚要得意的 微胖，微胖啊。咱们再来看看最长寿的身材，身材值一个公式就能算出来。 嗯， 来看看啊。其实呢，有约73.5%的女性呢，为了控制体重有过节食的行为。其中呢，约有25.26%的女性呢，为了控制体重而长期的节食。 哎， 很多人呢，也是对健康秘诀啊，或者是减肥食谱啊，深信不疑。要么是这个运动量猛增啊，运动方式单一，导致肌肉和脂肪同时过度的消耗了，引起低血糖休克啊。要么就是完全拒绝主食和肉类，天天吃这个蔬菜，把自己吃进医院了。其实呢，这胖瘦并不是判断健康的唯一标准，科学的衡量一个人的身材健康，还得看国际上通用的体质指数。 哎，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体质指数哈。 说说这个公式吧。 嗯， 这个体质指数呢，简称叫 BMI， 就是所谓的体质指数。 哎， 它呢其实是您的体重啊，也就是千克数除以您的身高，这个米， 嗯， 这样的一个平方。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的得出来的结论，如果您的 BMI 也就是体质指数，小于18.5，那您的身体属于是偏轻了。那么这个体重这个得出来的数值呢，如果介于18.5到24之间，那是体重正常的；如果在25到30之间，属于超重；如果在30到35之间，是属于肥胖了。 嗯， 如果大于35，引起注意吧，重度肥胖。 哎呦，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啊。 是。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公式，就是体重，啊，多少千克除以一个身高的平方。 嗯。 啊，就是这个公式了。嗯。我们再来看看吧。其实这个有很多的方式啊，就是 练练这个肉，有肉。人家说这微胖有肉，可能是说就是有点肌肉感。 哎，对，就虽然身上有肉，但是呢是很结实的那种。 哎，咱们首先来看看啊，就是其实呢，在动的方面也是有要求的。最健康的有肉身材呢，其实就是这肌肉与脂肪完美平衡那种感觉。来看看男孩啊，首先18岁之后再练肌肉，建议呢未满18岁最好不要急于练出这个肌肉块来，多做一些提高耐力的运动，对于生长发育呀、这个健身强体啊等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哎，所以男生健身的时候也不要走入误区。再来说中年人，中年人呢其实呢锻炼的时候重要还是在腰腹部。那中年人呢可以将腰腹部当做重点对象。首先比如建议您做仰卧起坐、俯卧撑，还有平躺卷腹等等的运动，这些动作呢能够练习腹肌和腰肌，或者呢您可以采用举哑铃、引体向上这些的动作呢来强壮您的上肢，防止臂力的丢失。还或者呢您可以负重深蹲这样的动作，能够练习下肢的这个股二头肌以及股四头肌，每周坚持3次，每次进行8到10组这样的力量运动为宜，每天散步快走30分钟，同样有益健康。 咱们来看看，其实男女锻炼重点也是不同的哈。 是。 一般情况下呢，男性啊，对于像什么这个臂部啊、胸部和腿部肌肉要求是非常高的，可多做一些这个推举杠铃的这些运动。背着杠铃做下蹲啊，可以有效地锻炼这个腿部和腰腹的肌肉。平躺举这个杠铃也可以锻炼这臂部的肌肉啊。而女性的曲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比较适合用这个小重量的哑铃啊，做一些推举呀、这个转体等动作。刚开始的时候呢，以中等运动量为宜啊。抬举哑铃呢，这个杠铃应隔天做一次，一次举12到15次，每次呢做3组，运动时间应该在1.5小时之内，可根据体力减少运动量。 哎，男女有区别啊，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锻炼。来说一下吃吧。这个减肥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吃。 对， 在吃这个方面呢，我们建议您多吃蛋奶和豆制品，因为要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多吃蛋奶和豆制品。正常人呢，每天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呢，大概是1.2乘以您的体重，也就是千克数。比如说体重60千克的中年人，早餐呢您可以选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呢，一共摄入100克的豆制品、100克的鱼、100克的瘦肉、250克的主食，保证足够的蔬菜和水果，达到一个膳食的平衡。 还有呢，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干蘑菇啊、深海鱼啊、脱脂牛奶啊、坚果等等，有利于促进这个肌肉蛋白质的合成。美国的一个研究也发现了，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健美身材，防止肌肉松弛。 是，难怪有那句话说，一天一个苹果，疾病远离我呢。 对， 还要建议呢，尤其是瘦人啊，其实呢，您也不是高枕无忧了，您也得多摄取蛋白质。这瘦人呢，要注意增加蛋白质的摄取，比如像牛肉啊、鸡蛋，还有禽类、豆制品这些。那么同时呢，要保证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以防止蛋白质作为热量被消耗。一些素食主义者也有强壮肌肉这样的功效。 哎，所以说这个锻炼的时候啊，不是没有这个要求和讲究的， 是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则的。千万不能随便的锻炼，就不行我饿着就去锻炼吧，是吧？或者一天我今天坚持个5个小时，这一礼拜不动弹了，然后过2个礼拜又去了，这不行。 对，其实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呢，真的也可以去找一些这个专门的专业的私人教练，然后呢给你一些指导。再来看这个消息吧，这个是高高在上的公交站牌，网友说了，这个设计看起来像是给姚明设计的。最近呢，有网友爆料了，说这个四川呢，有一些公交站牌啊，设计的太高了，这人呢伸长了脖子可能都看不到。最近呢，这个记者也是了解到，说这个当地呢有2种公交站牌，一种呢高度在2.6米，另一种呢高度接近4米。一些线路呢30多个站点挤在一个宽大概是40厘米的这样一个区块里边，站牌高，字儿又小，想看清楚真的很费劲呢。这个运管所也表示了，说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要进行站牌改造计划。 不知道装的时候怎么想的啊， 是啊，一点不人性化。 再来看看最懒的大学生啊，这个大学生啊是在这个寝室啊阳台收衣服，发现了这个黑色的裤子里呢是有个鸟窝， 这才想起来这裤子已经挂外边两周没管过了。男同学们呢也是表示，哎呀，非常理解，还非常理解。还有人表示啊，我都是得至少攒一个月的袜子才洗一次呢，最多时候洗了40双啊。网友说了，心疼小鸟，把裤子您给挂回去了。 是啊是啊，小鸟都已经熟悉那个窝了。 哎， 嗯。再来看啊，这个只靠普通的油画颜料就能做出以假乱真的奥利奥，这是对于加拿大的一位画家，他叫安提。对他来说呢，这只是一个开头。他本人最喜欢的呢，就是把做好的作品再破坏掉，重新搅成一堆什么也不是的颜料。但是呢，这样反而会让他走红了，粉丝量已经高达44万。网友们都说了，搅拌颜料的过程简直太爽了。 嗯，不知道爽在哪儿了，自己买一个。不过他这个颜料啊，做成奥利奥还挺好玩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模子，把颜料放进之后呢，往上一挤，哎，就是一奥利奥的一形状在那儿了，就挺好玩。你就会觉得，甭管是人家是怎么搅拌还是也好，你就觉得挺好玩，挺有意思的啊。 本来这个贪吃的人看到之后，本来食欲都有了，重新搅拌成颜料之后， 对 对, 对，它颜色不一样，颜色就是跟奥利奥颜色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做成黑颜色的哈， 这样 就是粉的、绿的、黄的，什么颜色都能做。来看看，脑洞大开啊！哎呀，真是太懒了，穿袜子器，竟然有人发明了穿袜子器。这个呢也是专门为孕妇和有将军肚的这个肥胖人士发明的，旨在呢解决需要弯腰穿袜子的时候的困难。哎呀，这下这穿袜子也不用弯腰了， 是啊是啊， 更多胖子们就心里开心了。 这减肥啊，又多了一重障碍、啊。 我跟你说，这个穿袜子器其实特别简单，但你如果看完它之后啊，反正我因为咱们能弯腰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反正我是不太理解，它一个半圆形这么一个形状， 一个套吗？ 半桶。 哦。 你把袜子套在桶上，然后呢，你把脚伸进去之后，袜子自然就跟你的腿，哎，一步合成，然后这个套在你的脚上了。 感觉看人家这个设计之后、啊、就想自己怎么就没发明出来的。 嗨，不，先不说这个、你会用吗？ 但是 我觉得套在那桶上的时候，不孕妇，我觉得这倒 对。人家设计的初衷是就是为了这个特殊人群考虑的嘛。啊， 这有将军肚的，您再连穿袜子都不低头都不哈腰的话，什么时候还能再哈腰啊？ 哎呀 嗯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吧。这个是没忍住啊，这个驾考的考官偷偷帮助考生。 哎， 最近呢，广东深圳的一场驾考当中，一位考官用手遮住嘴，轻声地提示考生，而且还用手势来提醒，被监控全部拍下了作弊的过程。经过两个人的这个调查之后，发现呢，两个人不存在经济关系。这考官说了，说因为自己呢同样是教练，所以呢实在没忍住去指导考生。 嗯，就是 用心良苦， 一时恍惚了，以为自己在这个交车呢。 对， 而且同时呢，我觉得这有时候教官也是着急， 嗯， 对吧？ 对， 你看怎么，哎呦，就差这么一点了，就一伸手或一张嘴，哎，可能是违反了规则哈。 就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呀。 今天来一块儿说的话题，减肥是什么样的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来听一首许巍的老歌《曾经的 你》。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爱情总让你渴望。 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滴滴滴滴滴人来，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的一首老歌之后，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老生常谈的话题，减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是 啊、嗯，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凡尔赛说了， 嗯， 5800办的健身房的高级会员年卡，嗯 ，VIP 级别了，减了两斤半，5块钱的路边摊儿哈、啊，吃回了5斤， 这个厉害了， 是啊。 嗯，确实是，你会发现凡是让你舒服的事儿都是增肥呢， 对， 那你不舒服的事儿才是减肥呢。 所以有时候对自己心狠一点啊，其实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哎，笔下流淌的时光他说了，同样是一桶这老坛酸菜这泡面啊， 嗯， 看到瘦子吃啊，这个人家往往会说，哎呦难怪这么瘦，你看这个净吃这些没有营养的啊，看到胖子这么吃，嘿，难怪这么胖的，净吃这些垃圾食品。 反正怎么都有的说，所以不如看开一点吧。 不如不吃。 来看这位朋友叫大豆男神， 嗯， 他说呢，其实我不太清楚，就是现在为什么人家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人人都怕长肉，胖几斤就会抓狂，体重过百就会暴走，哎呀，动不动就怀念自己年轻时候多么多么样的苗条，反正我是不稀罕呀。他说印象当中呢，我体重最轻的时候只有8斤，那可能是最小，就是很小的时候吧。 你还很认真的在跟他、嗯、 啊， 你好认真啊。 我是认真对待他的， 你是一个认真的胖子。对对对对、 嗯、 一般不是都这么说吗，这个体重最轻的时候就是刚出生那时候、 哎、 啊，这句人也开玩笑，你继续吧，当时情绪 啊， 啊，但是当时情绪极不稳定，生活也不能自理、 嗯、 啊，天天哭到半夜，给家里的父母添了不少麻烦，其实就是襁褓之中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啊，这个我就知道体重太轻不是什么好事儿。 哎，这就开个玩笑、嗯、 他开个玩笑，但他说的这个话其实想想有道理 啊， 有道理啊， 有什么道理啊， 就是、不要一味的就是盲目的觉得瘦、 嗯， 多瘦多瘦，或者达到一个体重的指标就是怎么样了。 对，刚才咱们不是其实为大家准备的那个资讯当中也说到了吗， 是啊， 健康的标准不仅仅是体重啊，你瞅没事儿，他说了，说减了有35斤， 哎， 这个经验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一定可以瘦的。 这是一个励志的回复啊。 这其实我还真是周围有好几个人了，都是这样，就是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说，哎呀，我需要怎么样去注意啊？我需要，哎，我应该怎么去这个减肥啊？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细致的计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锻炼方式， 对， 就是迈开腿， 哎， 然后吃的时候稍微注意，就这么简单。 其实最后哪怕说自己这个体重上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变，但是呢，你不觉得就找到了一种很积极的生活状态？ 生活最起码，哎，你看身体也好了，生活状态也好了， 对 吧？ 所以多运动一定是对我们身心都是有帮助的。来看呢，这个小橙子他说呢，不要以为女生所谓的减肥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她们呢真的还会发朋友圈，然后晒出自己减肥的过程。他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不单是停留在口头上，还停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对呀，就是其实为了给大家展示的嘛。 对对对， 为了跟人家说的。一休也说了，肥胖是会呼吸的痛，肉活在你身上所有的角落，上楼喘大气也痛，吃披萨饼也痛，连喝水也痛。 那你还吃什么披萨饼啊？ 就是为了缓解一下自己的疼痛。 哦，是这样。来看吧，这个朋友说了。他说呢，没稍等我看一下啊。 这个叉烧包说瘦了15斤以后，每次都纠结，哎呀，是穿 S 码的呀，还是穿 M 码的呀？像以前多方便，毫不犹豫就 L 码吗？这女孩 现在还要纠结一下。 这 个叫 Licker 的朋友说，他说越减越肥，这就是我的纠结。 越减越肥，哎，可能这跟体质也有关系。 有些人是的，他就是那种就是偏胖一点的体型。你让他怎么来控制饮食这些呢，都达不到他想要的瘦的效果。 但是也有一个励志的故事。 哎， 啊，这是这个之夜他说了，说2015年1月1号啊，体重是217斤，超级吃货，一顿饭不吃5碗不罢休的主，天天喝啤酒，一星期撸串最少3次，喜欢一个女孩，他说我胖得让人恶心，就因为这一句话决定减肥了，每天慢跑1小时，不吃晚饭，各种健身，日复一日，过年期间也一样啊。6月1号体重是137斤，人鱼线有了雏形，现在我不喜欢他了。 但是要感谢他，就他用一句狠话激励了你，然后变成了找到了现在的自己。 你看，哎，要说这个，你看你作为一个胖子，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度的胖子，这么让人就是伤人心的胖得让人恶心，这么话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容易 说出口的。对，这女生这句话肯定是不对， 这你还要感谢人家大度大度，真的大度。哎， 我不是， 你不仅仅是真的身材上的大度，你这还是这性格还真挺大度。 哎，不，我不是说从她就是从这个女生这个角度去说，我是想说呢，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坏事变好事了。 哎， 这 倒是，这倒是，对对对。 我们说了嘛，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平时啊，什么健身啊、减肥啊，都是在改变一种方式， 是 不一定说我们非要说通过这种方式说减我得有个标准说减到多少斤，那不一定是健康的，所以说还是以健康和快乐为主吧。 没错， 对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如果冰箱会说话》。 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说半夜，你打开是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大菜都是爱的真言。别急呀，如说话，去爱吧，他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